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因为迪士尼有《天鹅勇进》和《加勒比海盗》。 我叫杰尼，我想去迪拜的帆船酒店，而且很漂亮。 我是奥利维，我真想要去英国有 Peppa Pig 乐园。 我是豆豆，我想去澳门，因为那有个充气城堡，我可以打游戏。 我是安安，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跟妈妈一起去。 我是小馒头，我想去马尔代夫。 和小朋友们聊起出国出境游，原来每个人都挺有想法。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专业人士贾颖介绍亲子游签证技巧，帮家长解决烦恼，不再为签证耽误了旅行，祝您顺利出游。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六月份因为有六一这个孩子的节日，所以啊，在六月份和孩子有关的话题也格外的引人注目。近年来亲子出境出国游的人数是越来越多，想要愉快顺利的度过假期啊，其实也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专业人士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亲子游的签证技巧和一些相关规定的梳理以及提醒。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是五爱全球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女士。你好，贾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刘莎好。 贾颖，首先来说说你对亲子游的感受吧。 非常热，非常火爆，而且基本上暑期的时候就是以家庭出游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前面咱们也听到了啊，以往我们大家去旅游可能更多都是说家长想去哪儿带着小朋友去，现在小朋友也有自己的想法，说诶，我想去哪儿，爸爸妈妈能不能陪我去，或者说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能不能陪我一起去。这种情况啊，很多家长朋友一定也是感受越来越深了。 对，没错，因为现在孩子知道的太多了，包括有的时候看电视看到哪里突然介绍一个哪里的一个风光一个海岛，孩子就觉得诶，这是哪儿啊，我想去。因为孩子的好奇心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作为家长可能在暑期孩子放假的时候尽量的可能是满足孩子的这样的一些意愿。 没错，以往旅游可能更多的是家长的这样的一些安排和想法，现在的亲子游啊，不仅是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呢是孩子和家长一个共同的心愿。可以这样说啊，最近几年每到暑期还有放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啊，那些准备啊参加亲子出境游或者出国游的家长啊，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怎么手续出乎意料的复杂，甚至有好多工作都没来得及做。比如说学校已经放假了，没地儿盖章去了，得这个亲子游就泡汤了。或者还有一些要办一些公证的手续，需要父母双方都在，爸爸出差不在国内，所以很多家长朋友其实啊在办的过程当中啊，真是可以这样说，经历了种种劫难。 对，没错，因为可能家长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可能并没有太多的这种旅行经验，尤其在签证方面，而很多的这个旅行的计划可能是在就是临时的，因为家长要上班嘛，他们临时可能调出来这样的一个假期，所以临时的时候在去办有一些个国家很复杂的这个签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发现第一麻烦，第二可能时间不够了，这样进而导致他们的出行计划可能都要取消。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先了解一些关于签证的一些个攻略，那这样子在自己选择出行目的地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材料准备上的这样的一个充足的这样一个准备。 说到了家长朋友的常见问题啊，或者说在办理 签证的过程当中哪些地方容易掉坑里，贾颖还特别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先来听一听，简单的了解一下，稍后贾颖会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 对，一般情况我们经常在未成年人上面大家可能会疑虑比较多的呢，是给未成年人办理签证的时候准备的材料是什么，它跟这个成人有什么区别，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可能就是还有一些个亲子的话呢，在这个暑期啊或者寒假期间，可能父母是没有假期不能同行的，那么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这个未成年人是不是可以独立来进行旅行，或者是委托给其他的这个亲属啊或者是朋友进行一起的旅行呢，这个也是大家可能遇到的会情况比较多。另外的话，很多的一些个签证的国家，我们知道现在申根的国家需要录取指纹，美国的话还有面试，那么家长就会觉得孩子这么小，他这个是不是也要参与到这个其中，也要去录指纹，也要去面试呢，这也是可能比较集中的一些个问题。另外的话，就是我在最早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孩子办理这个签证他的这个准备周期到底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就应该开始准备了。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不是在国内上学，不在父母身边，而是在这个国外留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在境外留学的孩子，如果说比如说涉及到毕业典礼啊，那可能就是他们的父母也要去看孩子，那这个时候孩子该怎么样提供给父母一些个签证的这个材料的准备，那么这个也是有一些个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家长可能要注意的一些个问题。 哎，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啊，首先要谈到的是未成年人办理签证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这说的呀是父母和孩子一起出行，也有一些呢是父母不能和孩子出行，比如说那些游学是老师带着孩子，又涉及到未成年人是不是可以独立的啊申请签证，未成年人是不是可以独立的搭乘航班，另外呢还有未成年人或者是小朋友啊想要办理签证，无论是否有父母陪同，这样的一个申请签证的周期是多长时间，是需要留出多长时间的富裕啊来去办理这个签证，特别小的小朋友他们实在是不太方便去参加面试，是不是所有的未成年人都一律的啊需要到领馆去面试才能够拿到签证或者是签注。另外贾颖，是不是最近还有一些新的政策的调整跟未成年也有关系，咱们在节目的最后也补充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几方面的内容，我们从未成年人办理签证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来开始说起。有一个小的知识点，贾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刚才谈到的未成年人是不是所有18岁以下的朋友们，这些小朋友们都需要按照我们后面说的这样的一些程序来办理，不分什么14岁16岁比如高中出征这样的阶段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理解，可能个别的可能在面试上面他有一些个年龄可能不是以18岁为这个界限，但是整体的这个未成年人在我们申请签证的时候这个年龄基本上就是按照18岁了。 有一些上学的和一些没有上学的小朋友之间有没有区别呢？ 你是指的学龄前的儿童？ 对对对， 学龄前的儿童是在申请某些国家签证准备材料里面关于一项就是学校的在读证明，这里有一些如果是学龄前的实际上不提供不太影响，但是的话如果是已经入学了，那么有些国家还是需要你来提供他的这个在读证明的，就要去学校盖章。 这样的两个提示过后，我们来说一说未成年人办理签证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大家听好了，拿笔也需要记录一下了。 对，其实主要的话我们还是按照这个国家来进行一些划分，那么我们在做一些个申请一些个相对简单的国家的签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就只是去一个什么泰国呀马来西亚，就是这类似这种国家，其实孩子的签证材料没有特别的不同，其实就是护照和照片，那么和父母来一起提交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需要提供一下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主要是针对一些小的孩子了。有一些可能如果出生医学证明没有的话呢，提供一些户口本的复印件证明这个孩子和父母在一个户口本上，就是说跟孩子一起出行的是他的父母，那么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就是在简单的国家上，孩子办签证其实大家并不头疼，头疼的是哪里呢？是办理主要是以申根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签证，一个申根签证，一个是英国签证，再有的话呢可能是处理到比如说是加拿大呀美国呀，大家可能会觉得麻烦一点，我们主要是说申根。申根是它有一个要求，如果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为他的资产部分的话涉及到是使用父母的资产来做担保，所以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必须要提供他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公证书和认证书。 这个公证书的话是在我们当地，就是大家就近的这个公证处办理就可以了。 嗯， 这个认证是在公证书好了以后到我们的这个市外办，然后去来办理这个外办的一个单认证。它的这个认证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公证书给到外办，外办会后面再加一页，那一页上面会贴一个小标签，签上的话内容基本就是一个认证的一个内容，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日期、 哦、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一本完整的公证加认证附在一个本上的这样的一个材料，就是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的公证和认证。 我现在听出来了，这手续多了以后啊、嗯、这一步一步的可都得需要时间呀。 对，没错。 所以大家在给孩子办这些地方的签证或者签注的时候、嗯、就要把这个时间留得稍微充裕一点。 没错没错。 通常情况下，刚才咱们说到这两步、嗯、一个呢是办理公证，另外呢是一个认证啊，这两步都完成，通常情况下需要用多长时间呢？ 是这样子，以北京为例，公证处的常规的公证单份材料的这个时间一般的话是在1到2周，但是公证处也提供加急的服务，那么加急的话应该会在3个工作日左右基本上可以办好。 哦、 那么认证的话，常规的这个工作日也差不多是在1周左右，1周到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它也提供这个加急的服务，加急的话一般是在1到2个工作日。 哦、 所以如果说是大家特别临近的这种真的是着急，可以选择这个加急服务，但是费用可能就会要贵一点。 嗯， 但是如果您提前准备，那么就可以相对来说的话可以节省一些个办理签证的费用。 我刚才大概算了算、嗯、现在办理申根签证从你开始递交资料到你拿到签证、嗯、基本上也需要 2周到3周。其实是这样的，暑期的时候啊，大家不能按照这个非暑期的这个时间来看，因为暑期、嗯、申请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欧洲游是旺季，因为天气是最比较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的这个使领馆办理签证的时候是需要进行签证预约的。比如说目前很多领馆，比如像法国呀、荷兰呐、比利时啊，就以很多领馆它的预约时间已经是在2周后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没错，我觉得刚才啊贾颖的这个提醒啊特别贴心，也特别经验丰富。我刚说通常我们办理这个申根签证都是1到2周， 嗯， 在这儿呢您可不能按照这个常规的时间来计算，您先把这等候啊的时间给加上，然后再加上咱们刚才说到的办理公证和认证这个时间，我觉得怎么着也得需要1个多月，应该5周到6周的时间了。 对，可能如果是让我建议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提前2个月。 说到了给未成年人办理签证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嗯、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一部分了，还有哪些需要补充呢？我们就说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如果要是每一个国家都单独的梳理的话、嗯、恐怕我们的节目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没错， 重点还有哪些？ 嗯，重点的话再一个就是我们去要开孩子的这个在读证明、 嗯、 在读证明可能有的学校已经放假了，可能联系不到老师去盖章，那这种情况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孩子有没有学籍卡或者是学生证、 嗯、 然后写一个解释说明信，这样子在送签的时候也可以送得进去的。但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最近北京的这个使馆是有一些个新政，西班牙和希腊大家特别要注意，它是要求，因为所有的在职人员我们都知道提交这个签证材料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是事业单位这种组织机构代码证，但是它现在也要求在读的学生，所有的在读的人员也需要提供所在读的这个学校的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证，这个可能是很多这个孩子可能想这个家长要去学校去要觉得会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您是申请这两个国家的这个签证，一定要特别要注意，如果说您拿不到这个东西，您可以写解释说明信，这个解释说明信领馆实际上是不提供这个样本的，您大概说明一下学校为什么不能提供，同时需要盖上学校的章，这个可能有一些家长我觉得可能会觉得头疼 啊。只有是西班牙和希腊这两个目的地国家他们有一个这样的特殊的要求哈。 对，目前是。 大家好，我是三妙，我想去日本，是因为迪士尼有天鹅泳镜和加勒比海盗。 在杰尼，我想去迪拜的帆船酒店，而且很漂亮。 我是奥利维，我真想要去英国有 Peppa Pig 乐园。 我是豆豆，我想去阿姆门，因为那有个充气城堡，我可以打游戏。 我是我想要去美国，我想跟妈妈一起去。 我是小馒头，我想去马尔代夫，因为马尔代夫有海滩和沙滩，还可以堆沙堡。 和小朋友们聊起出国出境游，原来每个人都挺有想法。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邀请专业人士嘉颖介绍亲子游签证技巧，帮家长解决烦恼，不再为签证耽误了旅行，祝您顺利出游。 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亲子出境游或者是出国游办理签证签注的时候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常见问题的梳理。刚才我们说到了未成年人在办理签证的时候都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刚才说到的那是父母，也就是直系亲属和孩子一起出行。如果是孩子自己出游，比如说现在很多学校办理的那种游学的手续，实际上是老师带领孩子去出行。这个时候办理签证签注和父母，也就是直系亲属一起出去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贾颖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也特别要说一说家长朋友容易陷到哪些坑里面去。 对，是这样子，如果说父母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同行，在申请这个申根签证的时候，另外一方一定还要多做一个公证和认证，叫委托同意书的公证认证。大概的内容就是父亲或者母亲同意另外一方带着孩子出去玩。 嗯， 这是父母有一方不同行。如果父母两方都不同行，而是委托其他的这个成年人来代理孩子出行的时候，需要做的这个同意书要里面的内容是父母授权给谁同意他带着孩子去旅行，这个也是要做公证和认证的，在做申根签证的时候。 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啊，其实呢有一些家庭办理起来非常的容易，但也有一些家庭啊会有一些尴尬。有一些单亲的家庭啊，父母离异，那双方相处的还不错，那办理这样的一个手续还比较简便。但也有一些啊，甚至到了老死不相往来，那这个时候孩子要出行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麻烦呢？ 的确是这样子，尤其做申根的这个签证的时候，我们遇到过有两种方式解决。一种的话是呢做一个他的这个离婚协议的公证和认证，那个离婚协议一般会有就孩子的这个监护权归谁也有的话是写解释说明信。但是呢有些领馆并不认可这个，他仍然认为就是另外一方的话他是孩子的这个亲属关系，如果没有这个委托同意书他是会给孩子拒签的。我们遇到过就是妈妈带着孩子，结果妈妈出签了，孩子还是给拒签了。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家长可能就是避免一些个国家，就申根国家可能在孩子这个未成年以前18岁以前可能就尽量先别选择，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签证政策来说啊，就可以先不选择，可以选择一些呢就是不需要公证认证的国家，比如说像英国呀美国、加拿大，就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个，就是相对说的是就是说材料相对复杂的这些国家的签证来讲，它是不需要公证和认证的。所以申请的时候如果写解释说明信基本上来说不太影响签证结果，但是申根它对签证结果的影响度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的单亲家庭也是越来越多了，一方面呢因为父母离异，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因为父母有一方去世。那如果是这样的去世的情况下，孩子的这个签证和签注怎么去处理呢？ 如果是去世的情况，他是有这个死亡证明的，这个提供的话领馆是认可的，所以他们相对来讲是简单的，最麻烦的就是联系不到。 刚才我们说到了未成年的小朋友啊，他们要独立的去申请签证，其实比较复杂的，刚才也了解了就是申根的。现在呀，我们也给家长朋友做个排序，把比较容易孩子单独去办理签证或者签注的国家和地区梳理一下。 比较容易的其实就是签证材料简单，签证材料简单的话最简单的材料可能就是护照和照片，比如我们去泰国呀、去马来西亚，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些个材料，包括去像越南啊、柬埔寨啊，就是离我们可能相对更近一些这些国家吧。 东南亚还相对操作简单一些。 对，没错。 欧洲刚才说到了比较复杂，那美国现在也是一个很热门的目的地，美国的情况怎么样？ 美国是这样子，美国就是孩子申请签证相对来讲在申请的材料上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去美国的孩子14周岁以下的孩子他还可以不用孩子去到这个使领馆进行面试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未满18岁的孩子在入境美国的时候大家是要注意的，如果孩子没有跟父母一起同行或者是只是单方同行，你一定要给孩子备上一个同意书，就是同意孩子这个赴美旅行，另外一方要有让孩子最好再带上一下他的那个出生医学证明的复印件。因为在入境的时候 候，美国的这个边检有可能会进行抽查。 我们在这提醒家长啊，孩子呢外出旅行当然是去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但是千万也别啊非得较劲儿。您就非得哪个办不了，您就去哪儿？我觉得没必要徒增烦恼，这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没错，没错。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未成年人怎么去独立申请签证，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和他紧密相连的。未成年人独立申请签证以后啊，就牵扯到外出，基本上都是坐飞机。未成年人坐飞机好像也是有些规定的，不同的国家的情况也不太一样。 如果说是未成年人独自坐飞机，就是没有成人陪伴这种情况，有一些国家的话呢是有一定要求的。比如说在2018年的6月1号实行的一个新政，是阿拉伯的联合酋长国向所有的这个航空公司发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大概的意思主要是针对去阿联酋的未成年的旅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满18岁的这样的一个旅客，执行了这样的一个新政。他第一是要求，如果孩子和非同姓氏的父母出行，我们讲他这里面是姓氏，就是说姓，比如说啊，我们孩子如果跟着是爸爸的姓，那如果他跟妈妈同行，他是实际上也属于非同姓氏，这个一定要注意啊。那这种情况都应该要带上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的这个复印件，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父母姓氏相同的小朋友，这就不是个问题了。 对， 男的呀，就是那些是妈妈带孩子出行的。其实现在你有没有发现，佳颖，妈妈带孩子出行的这个比例啊，远远高于父母双方都同行的这个比例。 感觉上是，因为尤其像暑期的时候，因为两方都能请到假的这种概率还是低一些。 对，所以我们继续来了解啊，这个进入阿联酋还有哪些复杂的程序，我们大家也留意一下。 那如果他是这个就是父母双方都不同行的情况，如果和其他的成年人，那么父母还应多增加备上一个就是委托同意书的这个授权书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让这个成年人带着，等于是两个文件，一个是同意书，一个是出生医学证明，这样孩子在入境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时候大家要想一想啊，这个出生医学证明还好，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同意书您是不是能够比较方便快捷的办理？ 同意书倒有一点好，它不需要公证和认证，所以的话呢，父母可以就是出一个电子的文档，然后父母手签上这样的签字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孩子是不是能够独立的去乘坐航班，有一些呢是比较简单的，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我们也做过提示了。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孩子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小的小朋友经常会有父母为这件事发愁。我们成年人去使馆，很多的时候拿到签证需要去面签，需要跟面试官去交流。那未成年人，就是所有18岁以下的小朋友申请签证，如果成年人需要到这个使领馆面试的话，是不是所有小朋友也都需要去参加面试呢？ 是这样的，目前需要到使领馆亲自来的面试也好，或者录取指纹的国家，主要是集中在美国、英国和申根，主要是这三个大区域吧。美国是这样子，针对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可以不需要到使馆的，他们的签证材料可以通过中信银行来进行递交，或者家长进行面试的时候携带孩子的签证资料一同送签，这是可以的。那这是美国的情况。那么英国孩子是不管多大都需要到这个使领馆来读取指纹。那么未成年的孩子如果比如说一个人办，那么他的这个要有一个就是监护人的家长要一起同行，要到现场。那么申根的签证录取指纹，他是12周岁以下的是可以不需要录取指纹的。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12周岁他虽然可以不录指纹不用来，但是挪威就和刚才我说的英国是一样的，他不管多大，他虽然不录指纹也必须递交的时候要到现场。说到这儿的，其实我们又说到前面，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关于未成年人办理签证需要准备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对，关于未成年人来讲，我们是这样子来划分这样一个时间。首先的话，涉及到公证认证的这个国家，您需要提前办理这个公证认证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2到3周，提前至少。很多国家需要进行预约，预约的时间在旺季要提前，基本上是在2周。那么不需要预约的国家可以不涉及。 这又是两周。那么领馆的出签的速度基本上是在一到两周，所以这样的一个周期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半月左右。所以的话呢，您如果说早一点两个月，那如果晚一点，至少提前一个月也要准备了。 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领事馆面试，如果不需要面试的话还好，如果需要面试的话，也要把这个等候的时间要加 预约，就是预约的时间，没错。 对对对。谈到亲子出境游，现在还有一个越来越常见的问题，孩子在国外毕业了，家长朋友要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这个时候家长的签证签注怎么去办理呢？如果是跟团游的话，有的时候还好说一点，但是赶上毕业季，往往都是家长这指的，通常情况下是父母双方前往出席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该如何办理签证呢？ 对，因为这个时候孩子是在国外，家长是在国内，家长必须要在国内来准备，孩子又不是太清楚该给家长准备什么。其实特别简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旅游签证申请，旅游签证里面多增加一个孩子给父母的邀请函就可以了。 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详细的给家长朋友梳理了一下亲子出境游、出国游办理签证这个过程的一些重点问题。感谢贾颖的详细介绍，在这儿也要提前预祝啊，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旅途愉快。我是刘莎，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前面我们介绍过亲子游的情况之后，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北家儿不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五爱全球签证中心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旅行的事情。在前面节目当中我们重点谈到的是亲子游，其实现在我们来盘点一下时间啊，今天已经是2018年的6月30号了，这上半年已经过去了，在上半年发生了好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其实都影响大家办理签证和签注。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贾颖的梳理。到了这个梳理啊，其实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知道，贾颖基本上每个季度都来一次节目当中做客，是为什么呢？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把这样的变化跟大家做一个提示，也方便大家出行。我记得上一次我们是说到了三月份了，在三月三十号，在这个最后的一两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来自安哥拉，我们从这件事情开始说起。从2018年的3月30号开始，安哥拉将对包括中国普通护照在内的61国开放落地签，游客可以在抵达罗安达国际机场办理入境的时候再办理旅游签证，一个利好的消息带给大家，是不是呢？ 嗯，对，因为就相当于是安哥拉可以落地签了。 嗯， 因为就是安哥拉虽然不是一个大众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但是可能还会有一些个商务的客人会去。大家以前特别特别清楚，安哥拉的签证是比较难办的，一个它的周期长，第二它的费用也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可以落地签以后，对于一些就是商务人士，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利好。那么大家特别要注意，在落地签的时候需要携带你的往返机票、你的酒店的入住单。另外特别注意的呢，是他可能会要求我们多提供一个接种的一个国际健康证， 嗯， 这个是到我们的出入境的检验检疫局去办理就可以了。 时间呢是到了2018年的5月1号，这一天呢，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多米尼加外长巴尔加斯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自公报签署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互承认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多米尼加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这样的一条消息其实也和我们办理签证签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来听一听贾颖的解读。 嗯，对，因为以前这又相当于我们和多米尼加建交了，在没有建交以前，大家去到多米尼加的签证实际上它是不方便来申请的。那么之前的话呢，是如果说大家持有的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申根这样的一个签证，那么可以飞到这个多米尼加，在它的机场来办理它的一个叫旅游卡，这样子才可以进入到这个多米尼加。那么我们建交以后呢，因为其实刚刚建交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这个多米尼加也在就是讨论这个关于签证的发放和他们的这个领事馆的设立， 嗯， 所以目前来讲他们的签证领事馆暂时还没有完全建成，所以还要有一段时间，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等它建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国内提前办理好多米尼加签证然后前往了。 说到了五月份啊，是消息频出，我们再来了解五月十号的情况。5月10号的消息呢，是阿曼苏丹国称中国被列入无需当地担保人即可以办理旅游签证的受益国家名单。 那么在以前我们来申请这个阿曼签证的时候，都需要有当地境外的这样的一个担保，比如说旅游需要有当地境外的旅行社，商务需要有一些个公司，所以呢会延缓我们办理签证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和效率。那么现在它免了以后，我们的流程特别简单，相当于有点类似像电子签一样，他需要在他的这个移民局的网站进行这个签证的申请登录。申请好以后，他会有一个类似像电子的一个签证的一个批函一样，把它打印出来，在入境的时候出示就可以直接前往了，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下面是5月15号的消息啊，这是阿塞拜疆的消息，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阿塞拜疆可以在阿机场签证服务终端机上自助办理签证，又是一个好消息，大家方便多了。 嗯，对，而且大家这样一听感觉就是哦，我出行之前什么都不用干，到了那儿以后再申请就可以了，而且它是机器办理，相对来讲比人工的速度要快一点，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下面呢是5月29号，中国和波黑持普通护照公民互免签证协定在5月29号正式生效，两国持普通护照人员因旅游、商务、探亲、过境等短期事由前往对方国家，每180天可以免签停留不超过90天，又是非常便捷的一个变 化了。 嗯，没错，这个利好实际上我们提前已经预告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正式执行。嗯，不知道一个准确的一个时间，会不会在这个时间内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么现在的话呢，已经正式执行了，所以大家如果是前往波黑，可以直接前往，不需要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手续。 下面的时间点呢，已经进入到了2018年的6月，从6月1号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搭乘加拿大航空经停蒙特利尔特鲁多国际机场中途往返美国的时候，无需申请过境签证，又是更加方便了。 对，这个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它主要是指的是从加拿大转机然后前往美国，实际上是不出加拿大机场的，它属于一种过境行为。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做其他的航空公司在从加拿大过境的时候也需要加拿大的一个过境签，但是有一些航空公司在加拿大过境前往美国是可以免过境签的。那么以前免过境签的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是加拿大航空啊，而且过境城市是多伦多和温哥华这两个，那么现在新增了一个蒙特利尔的这个机场，所以大家就要注意，如果说比如说你的这个航班现在是从这个机场进行中转的，同时它还有一个限定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航班是从这个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或者是东京的成田机场始发的这个加拿大航空的这个航班，直飞的航班进行转机是可以的。 好消息呢，是多增加了一个机场可以免签，就不用再申请过境签了。坏消息就是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坑，大家一定要注意，而且一定是要搭乘加拿大航空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些便利的条件。下面啊，还有一条内容和加拿大有关，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是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签证官确认，2018年12月31号起需要额外支付85加币进行生物识别信息采集，在此之前取得的多次入境签证在有效期内前往加拿大无需采集指纹，有变容易的也有变复杂的，比如这指纹的采集。 对，没错，目前来讲申请加拿大签证这个我们是不需要进行这个信息生物识别的这个采集的。生物识别采集主要其实它是一个录指纹，然后会留一个我们的一个影像的当天递交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和我们之前的这个申根的录指纹它都是一样的一个内容。它麻烦就麻烦在现在申请加拿大签证是不需要本人必须到场的，可以委托朋友或者是你通过快递的方式。但是年底如果开始执行这个生物采集以后，也就是所有的申请人都需要前往使领馆进行这样的一个录入，所以会增加除了这个采集的费用85加币以外，大家可能还会多一个交通的一个费用。 我们现在继续来说交通啊，在6月4号这是一个好消息，来自意大利的好消息，持有中国驾照和国际驾照或中国驾照经官方意大利语翻译件，都可以在意大利境内按原驾照规定的准驾车型驾驶车辆。这也是自驾游现在越来越兴起很多朋友的一个好消息，应该是一个福利又出现了。 嗯，没错，因为以前大家都知道要去到这个一些个国家去进行这个自驾的时候，出行之前都问我的这个驾照要不要做一个公证认证件，那然后一去做这个公证认证件除了费用以外还有一个时间。那么现在意大利已经是互认了，也就是我们至少去意大利进行自驾的时候大家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同时目前的话像芬兰、法国、阿联酋、美国的很多的一些个州，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已经是认可了我们的中国驾照，所以在这些地方如果大家选择自驾的方式是非常简单了。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在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些签证签注的变化。其实一方面呢是跟大家说一说有哪些便利的 情况我们可以来适当的采用，而有哪些坑我们需要躲开。前面说到了很多的变化，这里面有复杂的也有容易的。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世界杯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关于世界杯其实也有一些提示带给大家，贾颖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 嗯，是这样的，因为虽然世界杯已经开始了，已经开赛了但是它的结束的时间的话是在7月15号。 对， 如果很多是买了这个后半程赛的这个球迷可能开始陆续准备出行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关于签证或包括这个航空上面有一些个需要注意的事项，可能也跟大家要提醒一下。首先的话呢，如果大家是持这就世界杯的这个门票来进行前往这个俄罗斯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申请好它这个叫 Fan ID， 叫球迷护照，相当于叫对。有了这个球迷护照，它就等同于俄罗斯签证了，也就是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它是可以持它进行这个俄罗斯的进出。如果是您持的是这个球迷护照的原件，您是可以多次往返的。如果您只拿了一个电子的，您只能进行一次单次的往返。所以要看您是不是比如说看完这场球赛就待在俄罗斯不回国了，然后再看下一场，那就看您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您要是要回国还要再去的话，您就要去把这个原件去办一下。 哎，说到这儿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啊，最近呀很多的媒体都报道了，就是有一些人啊，他们得到的这个球迷身份证是假的，所以大家在获取这样的一个球迷身份证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去办理，因为假的这样的一个证件会影响您，不仅仅出入证，包括您看球也会有影响的。 对，没错，因为今年的话也是遇到了可能有假票的情况发现，所以可能和这个原因有相关的呢，俄罗斯航空有最近发布了一个消息，向所有的这个票台销售都发布了一个消息，也就是大家如果订的是这个俄罗斯航空，在订票的时候需要让票台输入我们所有的 Fan ID， 也就是球迷护照的这个号码，这是他是在世界杯开赛以后要求的 啊、实际上也是在输入的时候就做一个检查，如果您是正规的话，就可以给您办这样的一个出票，如果不行的话，那这趟旅行大家就想一想吧，悬了。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吧。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可以提前验证这个球迷身份；第二点的话呢，他可以加速他的这个出入入境通关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因为大家都是持这个球迷的这个护照嘛。另外就是大家如果就是说最近可能还没有出行的，如果你订的是俄罗斯航空，因为之前可能大家都不知道，那么这个时候您可以在出行之前给您的票台打一个电话，跟他们说一下，看看有没有把您的那个球迷身份证那个 ID 号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因为如果说没有提前录入，那么也就是在您当天在机场办理 check in 的时候录入，但是办理 check in 的时候，如果当天发现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办理人太多了，导致可能就是你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这种情况，这个都不好说。所以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如果是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话，如果您正好要前往这个俄罗斯，然后买的是俄航的，就可以和您的票台沟通一下了。 不过呀，也确实从6月中旬开始入境俄罗斯看球，看这世界杯，到现在也有些朋友发生了不少的问题。那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球迷身份证啊，还有这个签证出入境的注意事项，还有没有提醒带给大家？ 其实还是有很多，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进到俄罗斯有拿这个球迷身份证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用签证的形式进入到俄罗斯，其中也包括有一些已经在俄罗斯的留学生，但是大家特别要注意，他这次的政策是，如果说你是持这个，你有这个球迷的这个ID 号，你进就是入境俄罗斯的时候你用的是它，你离境还是要用它，但是你入境俄罗斯的时候你用的是签证。就是贴在我们护照上的签证，那么离境它是按照你签证的有效期来进行截止的。所以如果有一些个就是要提醒一些个留学生，主要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俄罗斯了，但是他们的这个留学签证可能已经到期了，但是世界杯没有结束，也就是他的 Fan ID 没有结束，但是呢他出境的时候他可能又想觉得用 Fan ID 就可以，但是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他已经是滞留了，这是不可以的。对， 所以这一点也要提醒大家。刚才呢我们说过俄罗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白俄罗斯。6月10号中国和白俄罗斯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这个协定呢将在双方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以后生效，是一个好消息。但什么时候大家能够享受到实惠呢？ 再等等吧，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快一点。两三个月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因为目前来说白罗斯对我们其实已经是有条件的免签了，最多停留五天，如果大家持的可能就是欧盟的这个多次往返签证，在这个白罗斯进行转机啊，或者说是出境过境的时候呢，可以有五天这样的一个停留。 哎，因为贾颖专业人士啊会经常啊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所以呢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啊尽快的告诉给大家。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6月7号的情况。这是津巴布韦政府在6月7号啊宣布，经两国政府协商，津巴布韦政府决定从7月1号开始，短期访问津巴布韦的中国人可以在抵京的时候申请落地签，不必事先申请签证。好消息，但是7月1号才开始执行，所以我们来预估一下这一条好消息的这个落实程度会怎么样，是不是给大家能够带来更多的实惠呢？ 因为其实很快就是明天，如果那个听众朋友有喜欢想去这个地方的，要不买一张飞机票，然后明天帮我们去体验一下，然后也说不定您是第一个享受这个落地签津巴布韦的这样的一个游客，也可能会接到一些个什么采访啊什么，很多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哎，这个政策 我们今天的节目呀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关于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签证的变化啊，贾颖还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内容？ 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补充，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俄罗斯，俄罗斯和白罗斯之间的话呢，如果是在世界杯期间，大家如果是持这个球迷 ID 的话，也可以进入免签进入到白罗斯进行旅行。 哦， 那么同理，因为明年的话呢是在白罗斯的话，它会有一个欧洲的一个运动会，那么在那期间的话呢，如果大家持的是白罗斯的签证，也可以到俄罗斯进行旅行， 互利互惠。会啊，在这里体现得非常充分。 因为最近还是要多提醒一下吧，因为是在暑期，大家申请签证会比较集中，所以各个使领馆可能会出现一些个之前可能没有要求，突然有一些要求，或者是之前出签速度很快，突然一下子放慢，包括可能有些使领馆的签证出签系统可能发生故障这种情况，因为在每年啊，真的是不同的国家都会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 主要是签证的人太多了，所以机器都受不了了。 可能吧，太热情了，也太热了。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在这种旺季申请签证的时候呢，尽量时间提早。第二呢，如果您需要提前购买机票或者酒店，尽量选择一些可以退改签的这样的一些个申请。如果万一签证遇到什么问题，可能你很多的东西都要取消，这个产生的费用都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每年我可能都还是会建议大家尽量先提前办理好签证，然后再买机票，然后再订酒店，这样的话呢会更稳妥一些。 再一次感谢资深签证专家贾颖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各种解读，帮大家顺利出游提供了不少助力方案。节目的最后呢，还要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明天呢，我们带来了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明天要关注的重点呢是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与中国古代都城，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庆柱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在北家不败，